说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话，应该说从这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说法呢，这个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一段时间里，还在继续批邓，还在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这个继续的这个讲两个凡是，那怎么能说是改革开放的这个起点，或者叫起码来说是个序幕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任何的这个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呢，它都不是这个突然的或者是这个偶然的发生的。它总是要有一个从这个发端到酝酿到这个产生到逐步的这个产生政治变革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它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十三届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突然间就改革开放了，它是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的。在这个酝酿的过程当中，这个华国锋和他当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领导的党中央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在历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官方呢和一些民间呢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我记得我前几年呢曾经这个接受过凤凰网的一个采访，谈到了这个对于华国锋那几年的评价。我认为这个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呢，对于华国锋的评价这个是不是很实事求是的。所以呢，这个我呢那次谈了这个关于华国锋的这个一些看法。那么呢，这个今天呢大家提到的问题呢，我想呢这个关于改革开放的起点，以及关于这个如何解释这个恢复高考这样的问题，这个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个我想呢这里边主要的问题那就是要看这个两年，就是1977年到1978年这两年中国这个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这个华国锋所领导的当时的中央这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这个问题呢可以分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华国锋在这个领导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是不是要改，是不是要这个求变。我想的华国锋做了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呢，这个也邓小平大家都知道，在77年的时候给这个华国锋写了信，这个表示呢对于华国锋这个为首的中央的拥护。这个华国锋呢也表示这个邓小平的问题这个要解决，但是要慢慢解决，不要转弯的太突然。我觉得华国锋从当时的局面出发，因为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还是要这个毛泽东那套阶级斗争为纲的东西，这个还在这个人们思想当中占统治地位，人们总是要这个慢慢的转弯子，特别是关于邓小平刚刚被毛泽东在这个定为这个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个头面人物，而刚刚被这个在1976年初打倒，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呢让邓小平解放出来，这个从党员和全国老百姓来说呢，从心理上这个不能马上转过的这个弯子还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华国锋呢从他本人来说，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来说，这个他并没有阻碍邓小平的复出。这个 而是呢，这个提出来呢，要有一个慢慢的过渡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这个华国锋的这个支持下呢，这个对邓小平的生活上各方面呢，这个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并且呢，这个慢慢的呢，这个让邓小平呢重新这个出现在了公众视线当中。后来呢，这个有人这个特别是官方叙事当中，这个说这个华国锋这个是阻碍了邓小平这个复出，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这个以华国锋当时一言九鼎的这个所谓英明领袖这样一种地位和形象来说，这个中央这个如果没有华国锋的同意，邓小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还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关于恢复高考的问题。这个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个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恢复高考的问题，并且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并且呢，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这些人呢一起出席呢，接见了这个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这个从这个就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就是改变这个文革当中的那种这个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模式，正式在全国这个恢复高考。10月12号，这个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教育部呢这个提出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0月21日呢，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重大消息，这标志着中国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从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看，就是在这个高考恢复的过程当中，这个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邓小平他是当时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那么这个邓小平这个提出了这个恢复高考教育高考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当时在77年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如日中天的华主席，这个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这个支持和同意的话，那么恢复高考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这个应该说华国锋在那一阶段这个对于邓小平的工作也是积极支持的。我要说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华国锋这个在那段时间这个对于整个这个改变的毛泽东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方面也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胡耀邦在1977年、78年、79年这几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这个平反冤假错案，这个解放这个已经这个在党内的这个被打倒的那些这个老干部。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这个华国锋呢这个发起并且推动了这个真理标准讨论，从而呢在中国呢这个开始了一个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应该说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理论准备，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